实未让我收藏，眼里是欠希望，突然望你前堂，俗是含是两家身旁，爱情轻抚我，又围住我，抚我轻躺。心已火烫，已干旱，已空旷，他空旷，还盼你恋他多两趟。不知身躯飘于哪，即使飘进热望，与你也毅然共往，燃点起一点星光发光，他竟兴奋地笑，笑得一切热烫。事实未让我收藏，眼里是欠希望，突然望你前堂，俗是含是两家。 还盼你以心仔细看。